去去只留下一场空，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深情的拥抱，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。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，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啊啊啊！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。留下一场空，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啊啊啊！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。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今天啊，我们为你讲述相声演员姜昆的故事。姜昆说他真正喜欢上说相声还是他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时候，一年冬天中央广播艺术团到北大荒演出，姜昆冒着零下30-40摄氏度的严寒赶到演出现场。姜昆至今还把那一个半小时的相声演出誉为人生中最美的一次享受。后来姜昆渐渐在兵团演出了名气，有一天相声大师侯宝林来到了北大荒，他来的目的有两个，第一是为兵团的战士职工演出，侯宝林坚持要在露天演出，领导不同意，侯宝林说，我侯宝林到北大荒为人民演出，离北京4000多里地，大家看我侯宝林可能就这么一回，零下30摄氏度的演出我侯宝林可能也就这么一回，这两个第一，而且就这么一回的事儿，为什么不行呢？侯宝林的话让姜昆牢牢地记在了心里，侯宝林说到做到，真在露天为3000多名战士职工说了相声。故事才说到一半，先请您欣赏一段相声，过一会儿咱们接着聊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我与乘客，表演者姜昆、李文华。 我们汽车电车是人民的代步工具， 对， 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。 好， 在这个人人想私化人人奔私化的跃进时代里，作为我一个普通的售票员，我有点感受。 什么感受呢？ 我觉着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